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松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我哋眼金金咁望住上边件衫，上边嗰个人头突然无声无息咁转咗过嚟，对住我哋冷笑。我同杨雪莉个心啊，吓到差唔多要跌出嚟啦！但虽然系咁，我哋都冇自乱阵脚。据讲厉鬼系唔识转弯嘅，有钱人屋企里头嘅影壁墙就系专门用嚟阻挡呢一啲厉鬼嘅。依家后殿里头全部都系石头整嘅画墙，最多咪同佢哋游花园。反正依家外边系日头嚟嘅，唔忧冇订走嘅。谂到咁啦，我攞咗个黑雷提子出嚟，大嗌一声：胡爷今日就请你哋食红烧猪蹄啦，好嘢嚟啊！一手就将黑雷提子向个人头嗰边掟过去啦。呢只专门用嚟克制僵尸恶鬼黑雷提子，带住一阵劲风，向住嗰只嘢飞咗过去。我出力系咁掟，身形啊定唔住啦。电筒光唔可以照定上边，光线一歪，电顶即刻又变翻黑麻麻。只听见啪咁一声，跌咗件好大嘅嘢落嚟，跌正响我哋企嘅石碑旁边嘅一幅画墙上边。我即刻用电筒照过去，想睇下究竟系咩厉鬼啦。点知定眼一睇，原嚟唔系嗰套红色嘅毛衣，而系只半重人啊！佢正企响画墙上边，擘开个死人口对住我哋。重人比啱先脱离舞台嘅时候足足大咗一倍。正话呢啲嘢呢，俾凌云天宫同螺旋斩道上边嘅防虫药逼咗返去个洞度。但係黄毛建筑群里头嘅几层断虫道，主要係用嚟防嗰啲蛇虫鼠蚁之类嘅嘢，而且年代久远。对体型咁大嘅怪虫嚟讲，作用并唔係好大。估计係佢哋已经适应咗呢啲药味啦。呢几隻怪虫唔知係几时鼠咗入嚟嘅。匿向黑暗嘅地方，想搵机会嚟偷袭我哋。点知扑过嚟嘅时候，啱好撞正我掟过去嘅黑雷提子，偷袭唔到就跌咗落壁画墙上面。我随身带嘅呢几个黑雷提子呢，係喺内蒙嘅时候叫燕子帮我搵嘅。带喺身边已经几年啦，同个铁球差唔多，唔打唔撞。竟然是掟中了一只怪虫的左眼。这只东西呢，被黑雷提子打了入只眼里，流了很多绿水出来，痛到呱呱声在怪叫。我和杨雪莉用电筒照着壁画墙上边的怪虫，无意中发现他身后的宫殿顶上挂着另外一件衣服，样式十分古怪。那件衣服呢，应该是属于古代西南夷人的皮甲，同样是整得甲胄，颈上边晾住个牛角盔，睇唔到里头有冇人头嘅。睇嚟后殿里头唔只得一套红色嘅毛衣，唔知啲衫嘅主人系点样嘅，九成系被献王杀咗用嚟祭天嘅。但系家阵都冇时间俾我哋细谂啦，壁画墙度嘅独眼怪虫已经跳咗起身，杨雪莉连开咗三枪，将佢喺半空度打咗落嚟。下边个肥仔即刻冲过去再补多几枪。肥仔抬高头对我讲啦： 哎呀，仲有好多佣金入嚟啊！屌喇嘛，佢哋实情系谂住食硬我哋嘅啦。 一边讲呢，一边开枪。黑妈妈嘅宫殿里头，即刻被子弹光照到忽明忽暗。杨雪莉对我讲啦： 佢哋一定系记住我哋身上嘅味，所以先至咬住唔放。不过呢啲嘢生长嘅速度咁快，一定系同葫芦洞里边嘅特殊环境有关。佢哋一旦离开咗个洞，就唔会生存得好耐㗎啦。 我急住爬落石碑度攞冲锋枪，于是一边擒落嚟， 一边对肥仔和杨柱来讲，趁他们数量还不是很多，嗱嗱声做低他们，之后我们即刻关埋后殿的短廊门。既然体积大的昆虫在氧气浓度正常的情况下不会生存得太久，那我们只要坚持多阵就得了。趁我们不为意，又有几十只怪虫静鸡鸡地爬了进来。数量虽然还不是很多，但是体型已经不小了，一时之间很难杀得晒他们。我们只好借着殿里头层层叠叠的石碑瓦墙和他们周旋起身。之所以没有大批地涌入来，估计是其余的还未足够大，顶不住殿里头的虫药。不过都不用几耐了，啲虫就可以克制虫药的威胁。我同肥仔背靠背互相掩护，将冲入嚟嘅怪虫一隻隻射死。肥仔喺白忙中对我讲： 胡司令我哋嘅子弹唔够啦，要悭啲使先得啊！ 有隻怪虫已经俾我打中咗三枪，我一听佢讲子弹唔多啦，心里头一急，后面嘅几发子弹全部打歪晒，打到啲砖尘飞溅，隻嘢仲未死透。猛咁一缩，就匿咗入瓦墙后边嘅死角里头。我心谂打死一隻就算一隻，于是追住佢唔放，跟住兜过去嗰幅瓦墙嘅内侧。只见嗰隻受咗重伤嘅怪虫，正踎喺黑顶嘅顶盖上边，牛咁眼咁掘实我，擘开四片大嘴喺度嚎叫，发泄住被大口径子弹打断筋骨嘅痛楚。以及留住体内毒血中无尽的怨恨。伤得不轻的怪虫见我追过来，即刻好像发了狂咁，恶屎能登咁双手一撑个顶盖，借住力向我扑过来了。佢的力好大，一撑之下竟然将黑顶个盖踢咗开去。我背后是瓦墙，冇咩地方可以避，但我心知肚明，隻嘢呢下嘅扑击已经将佢生命剩余嘅能量都集中喺把口度，准备同我同归于尽。我避都唔避，举起支枪想喺半空度射低佢，点知一掹鸡，哎死啦呢镬！支枪竟然卡壳，真系惊咩嚟乜嘢？啲美式装备啊，虽然好犀利，但系已经摆咗几十年，用到依家先至卡壳啊，算系唔错噶啦。我想调转枪托去打只怪虫。但佢个来势非常迅猛，避到闻到一阵恶臭嘅同时，生满倒刺嘅怪嘴已经扑到我嘅面前啦。我见到冇得好闪啦，只要打横支冲锋枪顶实佢条颈。谂唔到呢隻嘢嘅力大到无穷，扑过嚟嘅力一啲都冇减弱，我成个俾佢撞低响地。我顺势一脚踢落隻怪虫嘅肚度，借住佢扑过嚟嘅势，将佢踢咗出去。怪虫嘅头撞埋墙度，雪白嘅墙度即刻就黐咗一大片黑色嘅血污上去。我爬返起身，见隻嘢仲未死绝，想用枪托照住佢个头拍落去。突然听见背后有一阵沉重嘅金属滚动声，好似有个大车辘向我呢一边硬过嚟。我心諗佢娘亲啦，边度走架火车入嚟呀？唔敢大意，即刻一翻身碌咗去墙嘅侧面。嗰隻黑色巨顶嘅顶盖贴住我背脊就碌咗过去。啱啱想爬起身嘅怪虫俾隻顶盖嘅边缘硬到正。随住一声好似西瓜跌落楼咁嘅闷响，劈一声，成幅墙即刻挤满晒黑血。呢隻嘢俾厚重嘅顶盖硬成咗劈重泥，连个头都硬到扁晒。同幅墙裂咗嘅地方黐埋一齐，融为咗一体，只系剩翻前肢仲张开，喺度不停咁震。俗话讲啊，搬石头抌自己只脚，呢只怪虫可能就系前世唔收啦，净系顾住扑过嚟咬我，竟然俾自己踢开嘅顶盖硬中咗自己个头。殿里头嘅枪声仲喺度不停咁响。肥仔同杨雪莉已经做瓜咗十几隻体型最大嘅怪虫，正喺度绞杀剩返嗰几隻。 我见自己暂时安全啦，就长长咁出咗啖气，真係差啲俾支枪害起。於是顺手掹开个弹夹，褪返卡住嘅子弹出嚟。整返好支枪，我跟住就企返起身，想去帮肥仔佢哋啦。但係啱啱企直，就见到一副诡异到冇辦法形容嘅景象。嗰个冇咗顶盖嘅绿竹黑顶，里面白雪雪咁放住至少十七八具全身赤裸嘅尸体。男嘅、女嘅、老嘅、嫩嘅都有。尸体堆住喺白色凝固咗嘅油脂里头。啲油脂都系透明到好似啫喱咁。所以睇上去啲死尸好似系立住咁嘅。尸身上面嘅血迹仲清晰可辨。我心諗睇嚟真係俾杨雪莉噏中咗。呢隻鼎果然係祭天嘅时候用嚟烧煮尸体嘅。呢啲尸体大概就係房顶上面嗰啲怪衫嘅主人。佢哋可能係俾献王俘虏嘅疑人当中最有身份嘅人。可能仲係疑王嘅家眷添。早向夏商嘅时候就用鼎烹人祭天地神明嘅记载。而且被烹嘅人唔可以系一般嘅奴隶，否则呢就会被认为系对神明嘅不敬。睇嚟献王呢只死老嘢果然系仲未举行搭龙登天嘅仪式就已经死咗，所以呢只大鼎仲未用过。我又谂起啱啱宫殿角落头厉鬼嘅笑声，佢系唔系想阻止我哋开呢个鼎呢？唔通呢里头？仲有啲咩唔见得人嘅秘密？就算呢里头有赤裸嘅女尸，但你成身都黐满晒啲牛油凝脂同埋鲜血，諗起身都反胃啦，边个想去睇呀？呢啲尸体死状怪异，又被立住，我实在睇多眼都唔想呀，转身就想走啦，脚都仲未揽出去啫，突然觉得一股灼热嘅气流由个黑顶度飘咗出嚟。只见顶下边嘅六只异兽，好似六只火麒麟咁，块面对住个顶身，口里头喷出六条火柱，顶上边嘅黑色表层一遇到火烧，即刻就猛烈咁燃烧起身。顶里头嘅尸体即刻被烈火同滚油包实，油脂迅速融化，殿里头即刻就弥漫住一股强烈嘅滚油味，逐到人想呕。绿竹黑顶瞬间就变成咗个大火球，红红嘅火焰即刻将后殿照到一片通明。只见宫殿顶度吊住十几套怪异嘅服装，款式都系唔相同嘅，而且呢啲衫都唔似系俾生人着嘅。我都嚟唔切细睇，即刻叫肥仔同杨雪莉嗱嗱声走佬。铜顶里头可能有火烧，盖一喐就即刻引着咗。本嚟系献王准备喺阙台度祭天嗰阵时候烧嘅，依家佢喺殿堂里头烧着咗，而且火好大。凌云天宫嘅主体系楠木加砖瓦，起喺龙云上边十分干燥，从烧起身到依家先至系十零秒，殿里头嘅木已经被烧到啪啪声，睇嚟天宫好快就会变成火宫啦。呢个时候。殿里头仲剩返四五隻凶残嘅怪虫。肥仔同杨雪莉正向角落头度兜住块石碑带佢哋游花园。一边兜呢一边搵机会消灭佢哋。大殿突然着火吓咗佢哋两个一跳，即刻就跟向我后面，以最快嘅速度冲向连住前殿嘅短廊，再迟啲恐怕都会变晒烧猪。点知仲未出到后殿，短廊嘅顶突然隆一声冧咗落嚟，将出口塞到密密实实。仲算系我哋几个命大啊！如果行快几步，实听俾冧落嚟嘅大石压成肉酱。但系依家唔死，留喺后殿都冇定匿，迟早实会被烧死。凭我哋依家身上嘅装备，想要整熄把火系冇咩可能啦。殿里头热浪扑面。头发啊眉毛就嚟要烧着啦。肥仔急到抌蹄抌爪， 我一手掹住佢，对肥仔同杨柱嚟讲啦：定啲嚟，用水壶啲水淋湿啲头发先啦。肥仔就讲啦： 哎呀，咁咪即系顾得头嚟脚反筋，你叮屎咁多水有个屁用咩？ 肥仔正喺度讲紧，突然听到画壁度玲珑一声，我即刻拧翻转头睇下，只见墙度穿咗个大窿，原来前面正殿嗰条水银龙嘅龙头啊，竟然穿咗过去后殿嘅墙壁度，露出嚟嘅龙头响龙口度喷出大量嘅水银，地面上即刻就铺满晒大细不等嘅水银珠。我急火攻心啊，大声对肥仔同杨柱嚟讲啦：殿门啊，唔使支出到去啦，屋顶系楠木龙骨搭嘅琉璃瓦，我哋快啲爬上石碑度啦，炸开上面嘅宫殿顶出去。肥仔家阵都唔记得自己有恐高症啦，指住墙角一块石碑讲： 嗰件最高嘅，系我哋嗱嗱声搭人梯上去咧，迟啲啊可能会水银中毒嘅。 一边讲，一边向墙角度跑咗过去。我同杨柱嚟即刻都跟住跑过去，避开脚底嘅水银，跑到殿角嘅大石碑下边，三个搭咗条人梯就爬咗上去了。